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二章。司祭们，这是向你们提出的警告，如果你们不听从，不把光荣我名的事放在心上，万军的上主说，我必使诅咒临到你们身上，必使你们的祝福变为诅咒。我已诅咒了，因为你们中谁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。看，我必要砍断你们的手背，把粪污及你们寄生的粪污撒在你们的脸上，使你们满面羞惭。这样你们便知道，我为你们提出了这警告，是为保存我与勒位所定的盟约。万军的上主说，我与他订立的盟约是有关生命及平安的盟约，所以我赐给了他生命和平安，同时又是敬畏的盟约，所以他敬畏我，对我的名有所尊敬，在他口中有真实的教训，在他唇舌上从不见谎言。他心怀虔诚和正直与我往来，使许多人远离了罪恶。的确，司祭的唇舌应保卫知识，人也应从他的口中得到教训，因为他是万军上主的使者。但是你们却离弃正道，使许多人在法律上跌倒。你们破坏了我和勒位所定的盟约，万军的上主说，为此我也使你们受全体人民轻贱卑视，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道，在施教上关情顾念。我们不是共有一个父亲吗？不是一个天主造生了我们吗？为什么我们彼此欺骗，亵渎我们祖先的盟约？犹大不守信义，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了丑恶的事，因为犹大亵渎了上主所爱的圣所，娶了供奉异邦神祇的女子。唯愿上主将行这事的人，连证婚人和监视人从雅各伯的会幕中铲除。由向万军的上主奉献祭物的集会中铲除。其次，你们还行了这件事，你们向上主的祭坛洒尽了眼泪，哭泣呻吟，因为上主不再垂顾你们的祭祀，不再悦纳你们手中的祭品，而你们还问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上主，是你与你青年时所娶的妻子之间的证人，他虽是你的伴侣，是你结盟的法妻，你已经对他不守信义。上主不是造了他们成为一体，有一个肉身，一个性命吗？为什么要结为一体？是为求得天主的子女，所以应关心你们的性命，对你青年结法的妻子不要背信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说，我憎恨休妻，休妻使人在自己的衣服上沾满了不义。万军的上主声明说，所以你们当关心你们的性命，不要不守信义。你们的言谈使上主生厌，你们还问我们在什么事上使他生厌，即在你们说凡作恶的在天主眼里都是善的，并且他还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天主在哪里的时候。